像，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驾驶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会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了。 Yo yo, yama, we're tying any reggae. 벌써만난지도1년이됐어우리그때보다변한것이있다면좀더커져버린사랑일거야겨울내내너를생각하며만들던빨간스웨터도입혀줄거야항상포근했던네마음과어울려나를생각하면정말좋겠어 거리에함께나온연들밤새들려오는노래소리들모두가우리전에만남을축복하는예쁜선물들같아 출고라고들의준비야스웨터씁쓸하던아메리카노난튕겨넌휘핀녹는따뜻한코코 이제는눈빛만봐도내가먹고싶은가듣고싶은가하고싶은것들말해주는나아픈느닥해도내맘을잘알아자꾸만그렇게반하게하거야 早，各位，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大家好，我是张婷。 对，今天呢进入到三月的第一天了，有什么感觉？ 就感觉天气有点冷， 这风大了哈。 对，突然降温了。 是啊，是啊。啊，今天得提醒各位出门的时候呢，多加衣服吧，因为今天呢是有这个大风伴随的天气。 嗯，没错，咱们这个倒春寒还要倒一倒这个时间哈。 别忙着把这个最美丽的夏装就春装就先穿出来了。 有人已经穿夏装了， 是 我看到了。 对，说明这个春天的气息啊真的阻挡不住了。 春捂秋冻，先捂两天啊。 嗯，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今天聊这话题呢和咱们平时吃的东西息息相关。 又是和吃饭有关系啊。 哎，我最近就去商场就发现好多这个餐厅啊， 嗯， 好多菜都特别奇怪。 哎，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有一些搭配还很离奇， 就菜名就很奇怪，然后吃的口感可能会更奇特。 嗯， 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就是您吃过的最奇特的最离奇的一道菜。 对，或者是它的菜名特别离奇也可以哈。 嗯，欢迎各位分享，如果您有图片的话那就更好了，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 首先一起来关注资讯。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一些新的规定又出台了，可能会影响到你我的生活。首先来看呢，长途汽车购票将实施实名制了。那么其次，邮政包裹投递的时候，这个投递的时限将大幅度的缩短，而且会送货上门。第三条就是严打电影虚假票房，演员导演等电影从业人员呢需要您德艺双馨呐，就是对这个行业呢有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啊。还有就是明确了鲜活易腐商品等七类网购商品不适用七天内无理由退货这样的一个规定。还有一条呢是在上海方面实行的，那就是室内公共场所将全面禁烟。 嗯，没错，继续关注这些新规。 嗯， 再来关注一下，说今天晚上呢天空中将会有一个笑脸出现。 哎， 3月1号是农历的2月初4，在夜空中呢会出现双星伴月的这个有趣天象。 嗯， 弯弯的峨眉月和金星火星构成这个将近等腰三角形这样一个形状，而金星火星呢就像是一双眼睛，三个天体构成了一张笑脸。所以说如果天色晴朗的话，各地在日落之后半个小时就可以观赏到这个双星伴月的景象。 嗯， 方位呢是在西南方，一定要不要错过了。 哎，是啊是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条件还是挺有利的，希望晚上呢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美景。 嗯， 再来说一下更美的一个景象呢，出现在了一个高二女生的笔下。这个女生呢她是手绘了最美黑板报。我们平时常见的黑板报呢基本就是口号似的，然后还有 一 些一 个大太，你知道我们那会儿特别爱画一个大太阳 啊， 因为这个太阳可以放在最中间的位置 啊， 占据大概1/3的黑板的面积， 就 这样旁边对，再出文字啊，或者是出图案，就会少很多的这个压力。 所以你们当时那个出版报应该是宣传委员负责的吧？ 没错， 宣传委员挺会偷懒的。那人家这个就不一样了，人家呢这个在黑板报上真的画出了雄伟绵延的长城，还有漫天的孔明灯。这是一个16岁的福州高二女生，这姑娘呢叫杨童画，你看这名字里边就是有这个画这个名字。 嗯， 她呢是将这样的美景都搬到了黑板上，姑娘用水粉画加入荧光涂料，那使呢这幅画在不同光线下都能够呈现出惊艳的感觉。杨童画同学呢酷爱画画，2年里边呢是画了7-8次黑板报，那每幅呢都会让人真的不忍将视线挪开。 对，而且我特别想，就是这种黑板报，因为肯定要擦要换， 哎， 这其实有点浪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真的特别漂亮。 是啊， 非常有层次的这样一幅大海的景象，还有这个很多小鱼游来游去。 如果班上的宣传委员遇到这样有才能的同学，那这个出黑板报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跟老师申请这个黑板报画特别棒，咱挂一学期怎么样？ 对对对，从那新学期开学的时候让他画一幅，然后这个就支撑一个学期。 哎，我们当时就是中间就刚刚你说的大太阳呢， 啊， 是拿这个颜料画的， 嗯， 是擦不掉的， 哎， 就只擦旁边。每次换一换这个文字内容，或者换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花边的装饰， 一劳永逸是吧？ 哎，就是这样。 到了这个新学期，学弟学妹们上你们这个教室去，这个太阳还留在那儿呢， 那是依然照耀着他们。 是啊， 再来关注一个生命的奇迹，说说贵州早产的女婴啊，只有成人的手腕大，这是奇迹的生还了。 嗯， 说说最近在贵州有一名体重只有950克的超低出生体重的早产儿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嗯， 他的全身皮肤呢是红色的，气促，而且呻吟不止，伴着这个口吐白沫。经过产科和新生科这个医护人员的救护呢，是为他清理呼吸道刺激足底，然后这样才奇迹的生还过来。 哎呀， 哎呀， 万幸万幸啊！ 这是目前贵州医学史上最小的女孩，体重是不足2瓶矿泉水的重量， 嗯， 身体呢，像这个成人手腕一般的粗大，奇迹生还了。 嗯， 医生也说是目前呢，这个新生儿经过精心的照料，小宝贝儿的体重正在慢慢的恢复正常，各项发育基本正常。 哎，要相信生命有奇迹呀，啊！我们希望这个孩子以后能够健康茁壮的长大。 嗯，没错。 继续来说，这个最近呢，这个第89届奥斯卡已经揭晓了。不过呢，现场这个颁奖的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个让全球的影迷都很惊讶的乌龙事件。 嗯。 这个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呢，是在当地时间的2月26号举办。艾玛斯通封后，那么卡西·阿弗莱克呢是称帝了。 《爱乐之城》这部电影呢，是呢，成为了当晚最大的赢家。而本届最大的亮点是现场最佳影片颁奖的时候颁错了，应该是颁给《月光男孩》，结果颁给了《爱乐之城》，结果闹了一个大乌龙出来。 当时我看到那个网友就是炸锅了，在网上评论、还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视频， 是 因为当时这个《爱乐之城》的主创都已经快说完获奖宣言了， 很激动地表达了自己获奖后的感言啊。 结果突然间说，哎，这个拿错了。而且不是开玩笑，就是你们得奖，不是我们。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现场的，就虽然是颁错了奖，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场表现非常有风度。 没错，就是虽然有尴尬，但是化解了哈。 没错。 再说说这个乌龙不可怕，有四招可以化解尴尬，比如说咱们平时也可以用得上哈。 快学习一下。 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呢，常常会遇到特别尴尬的场景，比如说认错了别人，说错了话，有这种几种方式可以轻松的去化解一下。第一呢是自嘲法。这遮遮掩掩呢反而欲盖弥彰，所以说呢直接自嘲会赢得一些谅解和喜爱。第二呢是将错就错，用幽默的方式顺势带过。第三呢是以柔克刚，温柔而坚定的态度能够避免正面交锋。我认错你了就是认错你了，是这样吗？ 应该是吧。 第四呢是装糊涂，哎呀装聋作哑吧， 反正就是能够化解尴尬的场面。我觉得这几招你别看听起来很有意思，但实际呢生活当中真的会奏效的，我们都默默记在心里了。 对，之前经常听人说，就是说看到谁的背影，哎那谁谁，结果转过来发现不是，就接着挥着手冲过去超过他。 对对对， 假装你根本不是和他打招呼， 至少是顺利过关了。我们继续来说吧，这个事情呢也是关系着我们的这个生活。2016年哪儿的人花钱最多，北京和上海人均消费是超过3万。那么国家统计局呢最近公布了31个省市区201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那么全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23000多元，那么比上年呢是同比增长了8.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6.3%。那么北京还有上海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突破了5万，人均消费支出都超过了3万。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新机场的消息吧。北京新机场的西塔台呢4月会开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空港。根据华北空港局的消息呢，说是北京新机场一期工程将会建成4条跑道，和首都机场一样呢，新机场将会有2座塔台。西塔台呢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北京新机场的飞行区内，属于独立的航站楼。而东塔台呢含这个附属的业务楼，是位于河北省廊坊市的北京新机场飞行区内。而西塔台呢是预计在4月份开工建设，北京新机场建成之后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空港， 非常期待呀。 继 续来说，这个保洁人员啊拍的照片以后可以作为处罚小广告的证据了，这您还别不当回事儿。那么2017年呢，非法小广告专项整治工作现在已经正式启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洁人员拍的照片可以作为处罚小广告的证据。那么对于二维码等新形式的非法小广告，将严格依法处理。那么对于房地产类的非法小广告，将与住建部门联合约谈训诫违法的房地产企业，依法从严查处。城管执法部门呢也将加大非法小广告电话号码取证核实力度，对它呢进行停机和警示的处理，同时利用非法小广告查处移转反馈机制，根据广告内容分别转交到其他相关部门进一步做处理。 除此之外呢，还会和保洁单位、产权单位去加强合作，明确各自的责任区域，确保这个清洁作业覆盖无死角。在保洁工作作业这个保洁人员作业当中呢，如果发现小广告的线索，保洁单位会及时的去取证，并且是移送城管部门去处理。并且呢，如果是未按规定落实清理责任的单位呢，城管部门将会依照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明确责任范围，依法实施处罚。 哎呀，说了这么多资讯我们也口干舌燥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之后回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要忘了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您吃过的、见过的或者听说过的那些离奇的菜式。 对，说说当时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吃到这样一道奇怪的菜吧。 微信公众号 YJTP986。 来听一首歌，来自范晓萱和刘维，面包的故事。 Little girl in the town, 觉得没有趣味。 他欺谁，小姑娘她好像千万不要浪费背后的苦与泪。梦想 OK， 他爱钻石，他也爱住大房子，他曾经朴实没有华丽的样子，他要面包王子，其实是两件事，有梦想的孩子总要去面对现实，爱是浪漫，爱也可以很无知，恶魔和天使谁才是胜利的孩子，别再装模作势，这是生活方式，真实才有意思，有面包就是天使，面包的故事先填饱肚子，管什么方式得到才真实，这次发生恩怨文章噼里啪啦，别管这些小问题，我才是赢家，为了什么样子脸色特别大吗，别去管面子，面包的故事需要你陪伴，梦想很现实，总不能等死。哎呀妈呀，天气我别怕别怕，别管那些有的没的五六七八，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谁在讲话？面包的故事。Attention please, little girl in the town, everybody 帮帮忙。追求梦想一点都不复杂，相信自己才是最大赢家。将全部能做在他的身上，他就是 superstar。 哎呀，这吃过什么离奇的菜式，让我还真想了一下。 正是早餐时间呀，这个时候分享这个话题是不是合适呢？ 还行还行，没错。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生活当中曾经见到过的、吃到过的或者听说过的很特别的菜啊。 嗯 啊，看到了这位朋友叫做机票道道，他说呢，昆明的白水煮菜真的是纯白水煮各种菜。 他们是这个营养健康， 嗯，至少是很健康， 是为了让他们这个。减肥吗？ 我想 一点油水都没有。 我想起了，就清汤那个加青菜嘛。我想起了白水煮蛋，就是一颗鸡蛋放在里白水里边煮。 白水煮蛋还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尤其 是 早餐嘛。 是啊， 胡子兄他说了， 嗯， 我吃到一道菜，你们听了之后不要惊讶。 嗯， 香椿芽都知道吧？ 知道啊， 香椿芽拌黄花鱼吃过吗？ 这应该是独创的。 这是什么味道？ 头一回听说呀。 这两个单着我都吃过， 嗯， 还放在一起， 奇妙的搭配， 嗯， 可能会有特殊的口感吧，不知道他吃过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当时吃完有没有什么特殊反应？ 对呀，看看这位叫不要点进来，他说呢，妈妈做的蛋糕，请看图。 哎， 这确定不 是、哎、这是发面品吗？ 这是一个大发面馒头，然后上面还写了 Happy Birthday。 走心了啊！ 对对对，妈妈肯定是为你独创的生日蛋糕， 没错。 嗯，这个你发到网上去，没人跟你重样了，确实很离奇啊。 嗯， 然后呢， 啊，对了，这朋友还说了，说别看你们看到这是馒头，我看到的那可是母爱呀、啊。说的没错。 嗯 嗯，还有呢，这位叫牛妈，她说了，糖醋鸡蛋，小时候爸妈不在家，是我哥哥发明的。 糖醋鸡蛋， 一定是做这个鸡蛋，然后加了糖，加了醋。 他难道不是哎加糖？我能理解、 嗯， 因为有人喜欢吃甜口。 哎， 那醋呢？为什么呢？ 哎，但是我小时候吃就是吃鸡蛋，喜欢就是拌着酱油醋和香油啊，一起拌着吃啊。 你是说鸡蛋羹吗？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煮的鸡蛋，煮鸡蛋， 哦、 嗯，剥皮的鸡蛋。 那但它糖醋鸡蛋、嗯，我觉得它应该是炒的那种，就咱们说那摊鸡蛋，加点糖醋。 介绍一下做法，这样的话呢，可能我的自己的菜单上呢又多了一道菜呢。 哎呀，我看大家发过来这照片，我想说你们这是早餐吃的还是昨晚上吃的呀？ 这是什么虾球吗？ 不是虾球，你看着还挺好。我告诉你叫什么菜名啊？酸菜炒汤圆儿。 汤圆啊，那是 这汤圆， 忽然一点食欲都没有了。 酸菜炒汤圆，跟刚才那个糖醋鸡蛋有一拼， 嗯， 都是酸甜口 啊，对对对，就是不知道怎么下口。 对呀、 啊，嗯， 你说这汤圆一咬，里边是这个甜汤，外边是酸菜，嗯、 还是这位牛妈，她说了，她说呢，我哥哥小时候不但发明过糖醋鸡蛋，小时候爸妈忙着农活啊，基本都是他来做晚饭，他还创造过炖茄子。啊，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问说这菜怎么有一股怪味儿啊？我哥说了，说这个，问我哥说用什么炖的这个菜？我哥指了指地下的鸡油糊，你这个比地沟油还要严重啊！ 你这是亲哥哥吧？他应该现在活得挺好的吧？ 啊，应该是吧？ 应该你们没有发生什么其他的事情。 至少这个弟弟还是妹妹已经茁壮长大了， 嗯、 不知道哥哥怎么样？ 没错， 嗯。哎哦，他解释了一下，他说呢、 嗯， 这个糖醋鸡蛋呀，实际就是糖醋汁加上煎鸡蛋， 嗯， 听起来还可以，能接受。 我觉得他是挺有创新的这个想法的， 是是是。 以后啊，学校食堂这些地儿，你可以考虑投个简历， 啊、 就拿你这道菜。 对呀、啊，这应该是你的看家菜了， 没问题。 哎，再看啊，这位叫孙阿姨，她说了，学校食堂的拔丝馒头，闻所未闻呢、啊，这是第一次听到啊。啊，他说了，他说呢，这个拔丝馒头啊，在我老家那算是一道大菜了，耗时费力，一般厨师都不愿意做呢。 哎，拔丝馒头我还真想尝一尝。 这馒头怎么拔丝啊？真是。 不是，你看这拔丝馒头一听就感觉挺好吃的。 嗯， 就是你想焦焦脆脆的，还挂着那个糖浆的那个壳。 但愿是如你所想吧。 希望是如我所想。 是的，是的。 这都是有创意的菜啊、 嗯、 做出这些菜的人都是大厨哈、啊、 没错。这位叫刘三岁的朋友说，巧克力红烧肉，我保险你们没听过。 巧克力红烧肉 就是即哪怕是这红烧肉做得了之后，然后上面淋上一点巧克力汁儿，我都觉得这菜我不太能想吃。 你不觉得就是好多菜这种神奇的组合，就是把两个都毁了吗、 嗯、 毁了巧克力也毁了红烧肉。 是啊，还美其名曰中西合璧，好意思说吗？ 最尾一枝花他说了，哎呀，油炸西瓜，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吃第二次。 我再也不想听第二回了。 小学的时候这个门口卖油炸香蕉挺好吃的、 嗯， 结果我哥哥哎也是有点无聊，哎，你们这哥哥都挺动手能力挺强的哈。 是啊是啊， 我想吃这油炸香蕉，家里又没有香蕉，只有西瓜，他就做了一个油炸西瓜，还是直接把西瓜放下去炸，没有裹外边一层的那一种。你是在吃油吧？ 哎，你作为一位姐姐，有没有实力坑地的时候？ 没有啊，我一般都是做的还都挺好吃的。 哦，还好还好、 嗯、 所以你弟弟童年是没有阴影的。 对，我不，他有一次啊，就是我妈也是教完我们做菜嘛、 嗯、 她也想做一次 啊 摊鸡蛋、啊、一般摊鸡蛋不是想摊个大圆嘛， 对对对， 她摊完那个鸡蛋是变成了很多细碎的小块块， 哦， 一直在翻炒翻炒翻炒、 嗯、 还是黑色的小块块， 也就是说你也就是说你可能吃过你弟弟的黑暗料理。 哎，对。 接着来看吧，嗯，看看呢，这位朋友叫超级理科生，他说了，学校的苹果炖鸡，我想你们没吃过，来我们学校吧。 哎，苹果炖鸡还好，你看啊、 嗯、 这个还有一个凉拌菠萝，我、哦、凉拌萝卜我觉得还行。 凉拌菠萝啊，他说的是到底是凉拌多菠萝还是凉拌萝卜呀？ 凉拌菠萝。 哦，好吧，我还是这个普通的吃法比较好啊。然后呢，看到了，哎，其实呢，说到这些离奇菜式啊，有一个 他们的诞生地不能不提，那就是某各个学校的食堂。学校食堂的大师傅们经常会有一些创意啊，真是没有，就是无限的想象力都体现在这些菜当中了。啊，看看这位叫千怪的朋友，他说马铃薯炒土豆。 马，我想 马铃薯和土豆，马铃薯， 你直接告诉我是炒土豆丝儿不就得了吗？ 我直接混乱了，对，马铃薯不就是土豆吗？ 对啊， 完全混乱了。 还有这个是啊，刀笔小丽，他说呢，说是毕业的时候去旅游，吃饭的时候在餐馆吃，问什么鱼没有刺，老板说就推荐了一个剑骨鱼， 哎， 我觉得这名字可以啊，就上来了。结果也不知道当时这是吃的什么东西，店里说是卖30-40块钱一斤，我至今没有问到到底是什么， 成了就是未解之谜了哈。看看呢，这位叫猫儿未眠，他说呢，我婆婆包的饺子，芸豆肉馅的， 芸豆和肉， 对，搭配在一起，饺子皮儿特厚，芸豆馅儿特干，噎得我直翻白眼儿。但是老人做的菜啊，就是含着泪也要开心的把它吃下去。 哎，呆呆寻他说是银耳雪梨汤，但是是咸的 啊。就这种汤，你要想的是咸味儿的话，真的就难以喝下去了。 可能是放错了呢，没准把糖和盐混了。 一定是在做的时候有一些步骤出了问题。 嗯， 啊，还有呢，就是这位朋友叫婴儿肥，他说呢，我吃不惯那个就是有肉的那种粽子馅儿，就是粽子里边包的是肉馅的。 我之前尝试过，我发现我自己也接受不了。 这可能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区别，因为北方人的粽子当中就是经常会包一些肉馅的。 这可能就是习惯问题。 但我觉得咸口其实吃起来还可以啊，这个味道如果你接受了之后呢，会慢慢喜欢上的。 有可能，但我当时吃就觉得有点油腻，因为和咱们这个糯米整个一个大糯米粽子不太一样。 嗯，有道理。 嗯。 来看这朋友直接晒出图了， 这是西瓜什么呀？ 西瓜炒月饼， 西瓜炒月饼， 又咸又甜。 是不是当时我们说食堂菜的时候，你把图留下来了？ 哎呀，而且一直存在手机里边。 对， 就是、 我看这个叫什么餐盘还是装菜的这个盘儿，就像是食堂了。 他肯定是留在自己的手机的这个图片当中，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过不去的坎儿，看一看这道菜， 拿出图片来看一下，激励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我连这道菜都吃过，对吧？ 对呀、 啊，什么过不去的？ 什么能难倒我？没有。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咱们生活中吃到过什么菜特别的离奇哈？ 没错， 也可能就是您家里这个压箱底的菜， 也可能就是你此时此刻正在吃的早饭呢。欢迎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YJTP986，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没错，来听一首歌，来自霍尊的《卷珠帘》。 Yeah.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依然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婷。 哎，是啊， 正在跟着音乐一起摇晃。 是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分享了一些朋友们说的他们吃过的、听过的、看过的最离奇的菜式。 嗯， 我发现大家真的没有最离奇，只有更离奇。 对，我们俩刚才这个中间广告还在说呢。 嗯， 我说我学校这个师傅啊，就特别没创意。 嗯， 在这种比赛当中，我就永远赢不了。真的， 想逗个徒都不行啊。 对呀、 啊。嗯，所以说呢，但是我觉得这也是。 师傅对我的关照， 事后想一想还是很幸运的，就至少没有吃到什么离奇的让你一辈子不想再碰到再想到的那些菜。 但其实有些水果和这个肉放在一起还挺好吃的、 嗯、 比如说那个菠萝古老肉， 哎，这不错。 对，当时没吃过就觉得好奇怪，为什么菠萝和那个菜要放在一起。 反正从我的心理角度来说，我真的觉得就是把菜把水果就是水果是单吃的、 嗯、 然后菜呀、啊、肉啊这些呢就是做饭用的，是不能够混在一起的。 对，之前是这样想的。 嗯， 后来就有一些人，比如说今天这些人另辟蹊径， 对， 发挥创意。 大家真的吃的东西都挺调皮的，做法很调皮呀、啊、欢迎各位的把你刚刚也是想说的，听到我们说了之后你也想起了一些什么菜式的，欢迎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 对，让我们感受一下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嗯，接着来说资讯吧。这个事情高大上啊，用喷火无人机清除高压线上的异物，真的是厉害了。那么国内呢，供电公司开始利用无人机搭载喷火装置来清除线路上的像风筝啊还有塑料袋这些异物。那么以前呢，清理这些悬挂物是需要停电之后再操作的，不仅是耗时耗力，而且呢还就是很麻烦。那么现在呢，无人机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这个效率。架空导线一般是裸露的这个钢芯儿铝绞线，短暂燃烧不会融化，相比人工清除，这个无人机呢，那真的是高效，而且呢又清理得很完，很，怎么说呢？这个工作完成的会非常的完美。 嗯，没错，这也是科技改变生活。 是啊，是啊， 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个工人去进行工作了。 嗯，节省人力了。 再说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儿， 哎， 说说厉害了，纯正中国血统的动车来了。最近呢，被称为蓝海豚和金凤凰的 CRH0207 和 CRH0503 两个型号的车型呢，是首次上线运营了。 嗯， 这两款车型呢，都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样车。 哎， 而且标志着中国中车呢是全面掌握了动车组九大关键技术和十套的十项配套技术，未来呢将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主力车型。 哇，鼓掌鼓掌， 鼓掌， 厉害了！ 有掌声， 我们的国厉害了。接着来说，那么父亲呢？哎呀，这个事情啊，父亲把儿子捆绑吊起，准备要放到河里边，目的只是为了逼孩子学好数学。最近呢，这个一位父亲啊是教子心切呀，把七岁的亲生儿子用绳子捆绑起来，准备要放到河里。他呢说自己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学好算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求爸爸放过自己，但是呢父亲没有丝毫的动容，同时还不停地给孩子列出算术题让他解答。 天哪， 这种方式方法真的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太过激了。 挺心疼这孩子哈， 让我想起之前网上有一个图片，一小女孩， 嗯， 什么三三得几，还说就算不出来了，三五一十五，然后就算不出来了。 希望我们的家长都不要拔苗助长啊， 对， 这样可能会毁了孩子。 没错， 嗯， 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吃虾也能补脑，在生活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孩子补充营养哈。 哎，没错。 这是根据美国的科技日报报道，说是日本的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发现了，通过考察这个虾青素对海马体的影响，发现呢虾青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穿过血脑的屏障进入到大脑当中，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改善和提高海马体学习和记忆的能力。所以说这吃虾能够补脑，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小时候一定是吃虾吃的太少了，在生长发育期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吧，就是有一种故事是别人家的故事，就是学霸寝室五个人抱团考研轮流占座。那么最近呢，这个水利水电学院有个学霸寝室，五个男生考研个个都上了400分。寝室长呢制定了一条这个值班表，每天凌晨6点寝室里边的这个同学啊轮流去自习室占座，让其他四个人睡的时间更长一些。他们说了，大一大二每天玩网游，但是自从这大家一起激励着抱团考研之后就不再玩了。网友说了，那我可能遇到的是假室友。 就是玩的时候大家一起玩，就、 嗯、 学的时候还一个都不落下。 没错没错， 而且最后考出的分还特别高， 非常励志啊， 厉害了。 嗯， 再来关注一下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这个黑熊呢，把爪子伸进到游客的车窗，园方说呢，说是因为游客没有落锁。来关注一下， 嗯， 这是最近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这个事件呢，有一只黑熊把爪子伸进到游客的车窗，现场目击者说是有一辆白车的车窗打开，后座坐着一个孩子，当熊试图把这个爪子伸进车窗的时候呢，车窗反而更大的大开了，引来了另外一只熊。由于园区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呢，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嗯， 后来这个有一个解释是说，当时他按错了，一着急， 就是本来应该是把车窗摇 上 去， 摇 上 去， 结果下来了。 嗯， 哎呀，这个情况呢，想一想还是挺危险、挺后怕的。虽然有的人听起来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就是熊伸出了友好的手，要想跟车里边的人握握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发生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对，您碰到这个情况也会懵了。 哎，所以呢， 一定要按照这个指示标。 没错，进入野生动物园的时候，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守规定，啊，来这个观赏动物。接着来说吧，这个是医院呀，将小偷的照片贴在了走廊上，提醒防盗。律师表示了，说这种方式欠妥。那么2016年呢，有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发生了一起住院病人手机被盗的事件，监控呢拍到了两名嫌疑人。医院呢在等待警方调查的同时，将两人的照片就贴出来了。照片呢贴出来之后呢，两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医院呢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件。但是呢，律师表示了，说他们这种做法是欠妥的。嗯 嗯， 没错，听起来也确实是这样。 没错。 嗯， 再关注一条也是在这个小区里的纠纷哈。 嗯， 说是宠物狗在电梯里这个小便没有清理，小区居民呢留言对骂起来了。最近呢，有一个宠物狗在某小区的一部电梯里小便，主人呢没有及时清理，导致邻居非常不满。一个业主呢就在广告板上留言了，说这个养狗没有素质，而狗主人呢是写了纸条进行回复，说不认为自己素质高，但是认为有素质的人会包容他人，不会在公共场合进行骂人。 哎， 要不说这俩人都有问题。 没错没错，都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其实如果都是用文明的方式来解决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后续这些麻烦了。 嗯 嗯，再看呢，这位男子啊给3万聘礼被嫌少， 准丈母娘不满足，甚至以此相逼。这事儿呢发生在重庆，这个男子小勇啊，之前给了女方家30,000元的聘礼，准丈母娘呢当时呢也没有表示出异议。之后呢，这个准丈母娘因为听说聘礼给少了，于是到男方家去理论，闹得双方都不太愉快。这准丈母娘刘大娘啊，就让女儿分手。两个相爱的人肯定不会分手啊，所以呢，这刘大娘是以死相逼。女儿和男友后来是选择外出去务工了。那么经过调解之后呢，双方已经和解。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啊，还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嗯，没错。这事儿再来说说人民日报的评价这个天价彩礼的事情吧。 嗯， 说到底归根结底呢，是因为女生生的少，导致这个媳妇儿金贵起来了。 嗯， 天价彩礼的事情呢是有发生，尤其在一些这个欠发达地区。 嗯， 表面上来看呢是风俗不好，但实际上呢还是婚龄的女孩少。一家有女百家求，本来出生比例就不高，而愿意嫁到这个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就更少了。 是， 所以只有让男女平等，让生女儿不再是一种遗憾，才能使比例更加的均衡，消除这个天价彩礼的事件。 哎，没错，根源还是在我们的观念意识上啊。 嗯， 再来看一下吧，这是九人景区吃饭，点了568块钱的套餐，店家称了说呢标准不够，拒绝下单。最近呢，何先生一行是9个人到某景区去游玩，因为不太饿，所以呢在一家饭店点了是568元套餐，这个是相当于是5人餐，包括7菜1汤。但是呢服务员说了，说标准不够，需要点898元的。何先生无奈呀，只好点了668元的。商家说了，人均消费80到100，都点便宜的，后面的高价套餐就没有意义了。 是吗？这话一说，我估计有部门要查查你了。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太会想去光顾这样的商家了。 没错，再来关注说这个经常久坐呢，敲大腿的两侧可以有效缓解。一天到晚坐着时间一长的，容易引发这个各种问题，像内分泌失调啊， 嗯， 这尾骨疼痛啊，各种的疾病。所以提醒大家呢，久坐足没事儿就可以敲敲大腿的两侧，能够有效的去预防久坐带来的健康隐患。 嗯， 具体方法呢是我们伸直双腿，用拳头去捶大腿的外侧，从这个大腿外侧的根部这个地方开始一直敲到膝盖。 哦，这个方法还是挺好掌握的，而且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好操作，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健康的运动起来。 对，而且我告诉很多女生来讲， 哎， 这样可以瘦大腿 啊，是吧？ 真的亲测有效。 那我们就相信了这个过来人的介绍哈。 对，好像是一个我们人体的淋巴的一条线， 哎， 可以帮助它去进行内分泌的一些调节。 嗯，相信相信。再来看吧，这个男子呢是在地铁站踩滑板车啊，而且呢是用英文和安检员争辩，后来警察来了。我们来看看最近的南宁地铁站啊，一位男子是脚踩滑板车在人群当中穿梭，安检员上来劝的时候呢，男子态度很强硬，而且呢是中文夹杂英文在争辩，对工作人员说什么 Can you speak English? English? 你看多标准的发音呢、 哎、一下子就感觉像是哎外国友人还是怎么样呢， 或者是华裔啊这样的。民警来了，这个男子态度180度的大转变，说行，我以后永远都不带滑板了。 这原来这是为了逃避处罚呀。 对对对，就是之前有一个段子，不是什么 coffee or tea 是这个吗？200开就可以解决的。 好吧， 嗯， 今天的话题呢是说说咱们生活中吃到过什么特别特别离奇的菜式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嗯，看看这个世界之大还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送首歌吧， 来自刘浩林的儿时，一会儿我们回来接着聊。 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更见流水哗啦啦， 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长板凳搭起一个家。日子总慢得不像话，叶落满池塘搬新家，二十寸彩电披上它，五点半大风车动画，晚饭后那凉星月下，萤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鬼怪都躲在床底下，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记忆里有雨不停下，蝉鸣中闷完了暑假，新学年又该剪头发，我们就一天天长大，也开始憧憬和变化，为自己多伟大，写了诗不敢递给他，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赐在偶遇榕树下，白衬衫黄昏木吉他，年少不经事的脸颊， 一首儿时。我们继续回来聊我们的互动话题。 真好听啊，沉浸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真的不忍心面对我们今天这话题了。都是一些离奇的菜式啊，也感谢各位朋友们，真的你们确实吃到过很多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东西， 提起一口真气啊，来看看大家都吃的是什么。 加油加油啊。 嗯， 看看呢这位朋友说的，他说呢炒面条，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吃过， 炒面条挺好吃的， 还好啊。 怎么了炒面条，怎么你们了？ 你是加了什么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吗？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不一样。 嗯，我看看微信平台，这边是一颗小小优，他说呢发过了一个图片，我一开始以为菠萝咕老肉，你看像不像？ 挺像的呀，看起来这个卖相还不错， 叫黄桃炒肉。 黄桃那不是罐头里才有吗？ 哎，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挺好吃的。黄桃炒肉是不是等同于菠萝咕老肉？ 反正也是那个甜，应该是也是甜咸的口感吧。 嗯 啊，好吧好吧， 还这真想吃一口， 回家开发一下黄桃，看看能配菜做一些什么。 而且人家放在一个白色的那种那个小盆里，小碗里，还挺好看的。 对，就感觉还做的挺精致的， 摆盘是个艺术、啊。 是的，是的。Mr. 王说了，他说呢，排骨卤金蛋没吃过吧？ 啊，挺好吃的呀。 嗯，我们听起来觉得呢，这道菜还是可以接受的。 哎，没错。 嗯。 哎呀，这个是大歪瓜小裂草， 好般配啊， 挺好的、 嗯。 他说的，橘子糖醋里脊，西瓜梨子银耳汤， 油炸香蕉，毕竟大学四年其实都挺好吃的。 我以为这是他信口编出来的呢，听起来都是那么不忍睹。 橘子糖醋里脊也不错，嗯、西瓜。这个梨和银耳汤不放西瓜我觉得挺好吃的， 只能是膜拜你们学校食堂那个大师傅了。 嗯， 还有呢，这位叫刘苏儿的朋友说了，他说红糖水泡火腿肠外加一勺油茶面。 天哪，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他可能是把家里就是能找到的食材都放到一起去了， 嗯， 拼凑出来这样一道菜。 1982吴娟他说了，说这个不是说离奇的菜式，是室友离奇的吃法。室友呢是酱油蘸芒果，而且还放盐，我已经被吓到了。 我们也惊着了。这位叫这个暖段子他说呢，辣条炒凉皮儿，法力无边。 辣条和凉皮儿，这个搭配其实不是那么离奇哈， 嗯， 不是那么违和。 对对对， 你说也挺离奇的， 非常离奇。 淡笑云裳他说是这个火龙果。炒肉片儿，你们都想把水果怎么样啊？ 真是，我还看到呢，有朋友说呢，说刚刚这个暖段子他说的这个辣条炒凉皮儿， 嗯， 听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对，就是挺想尝一口的。 好吧，好吧，这个操作起来并不难，回家可以试一试。 对，我记得上学那会儿，辣条就是吃饭一饱，对，百搭。如果什么菜你真的是吃不下去了，来一包辣条肯定能搞定。 哎，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像老干妈， 嗯，对对对， 这些都是百搭的。 就是嘛，老干妈就是直接吃白米饭都可以啊。 没错没错。哎，看到了，这又是一幅上图的朋友小朱老师，他说呢，这是我爸昨天做的莴笋黑木耳炒苹果。 我以为是土豆。 我觉得就这道菜啊，有莴笋有黑木耳就足够了，真的没必要画蛇添足再增加一点。 你看这颜色搭配是不是特别的均衡？ 从卖相来说还可以了，就是很清淡的一道菜。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说那黄的是苹果的话，我就不想吃了。 没错，我发现大家就发现一规律哈， 嗯， 好像发图片之后我们能第一时间先关注过去。 没错没错， 先见到。哎呀，这个是王西西西西呀，他说了，我虽然没有图，但我有拔丝奥利奥红烧臭豆腐。 就那么可爱的臭豆腐和那么可爱的奥利奥，你怎么忍心对他们下手啊？ 为什么有人会把奥利奥放进炒锅里呢？ 对我来说， 奥利奥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就可以了吗？ 而且对我来说，奥利奥是怎么吃都不好吃，因为太甜了。 对，确实有点太甜。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这真是啊我爸独创的新三鲜呀，西红柿、包菜还有辣椒，这是 西红柿、包菜、辣椒。 嗯，这是他家里自创的三鲜， 感觉就是手撕包菜啊，对吧？ 还说的那么文艺。 哎， 嗯， 哎呀，这是方方的橙子炒方便面算吗？不算，这是太日常的菜式了。 还好还好吧，我们能接受啊。 嗯 嗯，还有呢，这个叫梦巨人，他说呢，鸡皮饺子，没错，是用鸡皮包的饺子， 是。我看一眼。 你看啊，没有图啊。对啊，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菜端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 不是你专门把鸡皮弄出来留下来包 饺子，就是为了包饺子， 它怎么能合到一起呢？难道还要拿线去缝一下吗？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直接把它烤来吃也比这样强啊。 天哪。哎呀，还有这个是哪些年的夏天，他说的是韭菜炖大鹅，鲤鱼烧茄子。 鲤鱼烧茄子，哦，还好吧， 嗯， 还是能够想象出这个菜来。这个叫听你唱全世界说了，吃过炒香菜吗？因为家里今年香菜种的比较多，我奶奶就是这么做的。 香菜也是菜， 是吧？ 怎么能嫌弃呢？ 别浪费啊。 嗯，还有就是大头的小马甲，他说了， 嗯， 我妈妈做的。酥炸南瓜饼，酥炸红薯丸子，白菜豆腐，卤肉，小酥肉，茶叶蛋，炸酱面，胡辣汤，水煎包，反正我妈做的超级好吃。哎，你犯规了啊！我这一路念过去发现没有特别离奇的。 没错，我们说的是黑暗类的料理，他说的这个也就听起来还觉得很让人向往的感觉。 对，来炫耀来了。 是啊。还有呢，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叫雷轰，他说呢，菠萝炒肉，哎呀，那种酸爽至今难忘。 不是菠萝咕老肉吗？ 也还好，可能没有做出那种行家里手做出来的味道，就是普通的菠萝炒肉，酸酸爽爽。 小米粥，他说了，我们家这个 小姑爷 啊 来我们家第一次上门，跟我们炒了一个枸杞肉丝。 枸杞肉丝。 枸杞肉丝。天哪，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他可能是想这个枸杞是有滋补的这个功效，再拌上这个肉，可能独创了一道菜出来。 对，我最开始知道这个姜丝炒肉的时候，我也是不接受的，因为我个人不喜欢吃姜。 我头回听到姜丝炒肉。 哎，你没吃过吗？ 我真的觉得就大家的创意是无限的。来看呢，这位叫子期飞鱼，他说呢，大蒜，我是一个大蒜控啊。不，他说我奶奶是大蒜控，我这个大蒜控的奶奶呢，包的大蒜馅的饺子。 什么？ 就这个饺子是大蒜馅的。 大蒜馅的饺 子。因为奶奶生活当中，像刚刚那位奶奶喜欢做香菜类的食品，这个奶奶呢是喜欢吃大蒜。 就最爱的食材一定要教让自己的孩子吃到。 对对对， 嗯， 有营养嘛，多吃一点。 哎呀，刚刚看到一个特别好玩。广这叫什么？ 嗯， 客观您要的，他说了，说是拉条炒蛋， 拉条炒蛋， 应该就是那种，水晶拉条， 哦哦， 就那种咱们吃那种拌的那种拉条，炒鸡蛋。 我这个时候真的要替鸡蛋说两句话了， 明明是两道菜，为什么要合在一起？ 我不是什么都可以搭配的， 哎，鸡蛋真的是 做什么都找到我， 真的很百搭， 真的。这个神奇说了，他说呢，煎饼卷月饼，让另外一个朋友。应该跟你会有的聊吧。他说小时候我妈也给我弄过煎饼，里边卷香油和红糖， 也是煎饼卷一切嘛。 我觉得就是煎饼真的可以单吃了，不用加任何的东西。 哎，你看这还是移动肉团发了一个某菜馆的菜单，你看一眼，价格还不低，25块钱一粒 红豆煮青菜，这个我看来就是一个粥上面放点青，撒点这个青菜啊。 红豆粥本来挺好的。 对呀、啊、对呀、啊， 他非要在上面放一些煮青菜， 然后还创意出一道菜来。 嗯， 哎呀，说什么也不会买这个菜的。 没准是某些人的心头好呢，觉得也不错呢。 也是也是，哎，其实你发现了吗？就是百变的菜，什么样离奇的菜，都有好这口的人。 嗯， 哎呀，所以说起来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大开眼界。 哎，你看还有这个，这简直神奇了。 嗯， 小妮子情绪在翻动，她说呢、啊、清汤火锅加麻酱蘸料，你们吃过吗？ 听了各位的这个说的这些话之后，我觉得我的味蕾我也在翻动。 她的意思是清汤火锅里面加进去麻酱蘸料，不是说像咱们这个涮完了之后蘸酱料，是把酱料掺到锅里去。 这简直是暴殄麻酱酱料好吗？我是不能接受的。 那又怎样，人家就喜欢这样的搭配。 好吧好吧，所以等于说你吃了是一碗麻酱汤吧。 哎，这不会糊锅吗？好浪费啊。 真的佩服各位。 嗯， 今天所有发言的朋友你们都太有才了， 给你们点赞。 真是 真的能活到现在也确实是不容易。 哎呀，说了这些之后，我觉得对今天的早饭我都已经不太憧憬了呢。 嗯，还是要吃的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吃到什么难吃的菜，把它拍下来放在图片里，提醒自己这个坎儿都过去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 没错没错，说起来的又非常的励志。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吧，见好就收吧。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我们986接下来更多档的精彩节目。 没错，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喽。Switch on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I switch on my core if I kill anything.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ook what you've done.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ook at you go.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Beijing 时间9点整。